今年电影舞台美术制作所成立60周年报告会24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制作所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电影舞台美术制作所职工和干部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电影舞台美术制作所60年来谱写了引以自豪的严格，它竭诚拥护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和我们党主体的文艺政策，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发展电影创作工作所需的文化器材，并积极贡献于创作劳动党时代纪念碑式作品。电影舞台美术制作所职工和干部一向对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功勋予以高度评价。会上做纪念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